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5集，踢到铁板。一句话，沈副局长双腿发软，手心全是虚汗。 江厅长。 局长摇摇头，把李警官叫出去仔细询问。徐奶奶察觉到不对劲，她手捏了捏，浑浊的目光对上沈副局长。 沈局啊，我没听清刚刚局长说的是谁。 江厅长江回，云城晚间新闻每天报道的那位。哎呀，你们这次真是害惨我了。 沈副局长抹了一把脸，目光沉沉地说了一句，然后立马追出去找局长了。他这回真是踢到了铁板。他跟许父关系不错，原以为这回是高中生之间的摩擦，他也就走个过场罢了，谁知道连江回都牵扯出来了。现在他几乎是自身难保。宁晴刚跟律师打完电话，许胜的伤情报告他没有看到，他把受伤程度大概说了一下，便想私了，最少估计80万。这对林家来说是一笔小钱，可宁晴手中的卡消费记录林奇那里都有。宁晴一边按着太阳穴，一边往公安局里面走。 宁夫人。 刚刚那位女警客客气气地上前，这态度好的有些诡异。宁晴抬起头来， 我女儿。 是这样的，事情局长在处理。 女警拿起笔，低头又记上了一笔。 您女儿已经出公安局了，至于许慎，宁海镇的档案已经派人着手调用，并且也派人去审问他了。 等科长客客气气地把他送出来，宁晴还没完全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局长在处理，这跟局长又有什么关系？他连副局长都不认识。校医室工具不齐全，程木直接将车开到了医院。陈俊车上有临时的消毒箱，但没有其他的工具，他只能帮秦冉消毒，略微处理了一下。后座的车灯开着，不知道是程木开得稳，还是车子性能好，没有半点的颠簸，车子开得又平又稳。陈俊垂着眼，细细地缠好绷带，消毒水掠过两道伤口，皮肉翻滚出来。因为秦冉皮肤过分白，鲜红对比的就愈发的明显，看得人心脏紧锁。他顿了顿，又清清嗓子，抬头开口道： 你。 就看到秦冉左手撑着车窗，懒洋洋地歪靠在椅背上，头偏着看着窗外，灯光在他漆黑的眸底映出一片光，双眼略略眯起，细看漫不经心中又透着几分游戏人间的玩世不恭。秦冉手没动，只微侧头，嘴角的弧度慢慢张开。什么？眉眼清冽，光是表情看不出他手上有两个伤口。一句要是疼就说，硬生生憋了下去。陈俊看着他的眼睛，不避不让的，那双眼睛装满了星辰大海。医院很快就到了，大晚上的，医生却早早就准备好帮他缝针了。陈俊拿着手机靠在墙边，跟陆兆颖通电话。 满18岁就好。 陈俊目光沉沉地落在门上，晦涩不明，指尖燃着一根烟，表情依旧懒懒散散的，说出的话却挺残酷。 可以承担刑事责任了。 秦冉手上的针缝好了，麻醉时间估计也差不多。程俊放回电话，下意识的就想要掐掉烟。不用逼着我。秦冉想了想，又歪了脑袋靠在墙上，看着程俊的眼睛，挑着眉笑。给我一根。尾音轻挑，程俊面不改色地掐了烟扔到垃圾桶， 顺带把自己兜里的烟也给扔了。秦闪也不介意，耸耸肩继续道，今天谢谢了，费用在我工资里扣。程俊看着他当先走在前边的背影，指尖按了下太阳穴，站了半晌。这边宁晴回到林家，林奇正坐在大厅，林锦轩刚好挂断封刺的电话，看到宁晴回来了，看向他问道， 阿姨你怎么回来了？秦然怎么样了？ 楼上秦宇听到声音也放下手边的小提琴， 小姑，我妈好像回来了，我们下去看看。 他挽着林婉下楼。宁晴还在想局长的事儿，打电话给秦冉他也不接，看到林婉他又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抿抿唇没说话。 究竟什么事搅得一家子都不安宁？锦轩跟我哥都找了一晚上的人。 林婉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茶，瞥向宁晴。 这件事不简单。 林锦轩摇头道， 沈副局长插手了。小姑，公安局有你认识的人吗？ 林婉将茶杯放在桌子上没说话。 小姑，你帮帮我姐姐嘛，她现在还被关在派出所呢。 秦宇摇摇林婉的胳膊。 被关到派出所了？ 林婉似笑非笑地看了眼宁晴好半晌，直到宁晴窘迫到不行，她才收回目光。 哎，拿你没办法，倒是认识几个，我明天找人试试。 宁晴心下松了一口气，他们宁家确实找不出几个熟人，林婉肯帮忙就好。 锦轩，你认识他们局长吗？ 宁晴问了林锦轩一句。 哎，哥，锦轩，那我先上去睡觉了。 宁晴坐在沙发上犹如针毡，林锦轩解释了一句， 我们林家只是商贾之流， 说到底林家还是根基浅。那就奇怪了。宁晴尴尬地笑笑，这种事儿他知道的的确是少，只是他拧拧眉，那今天那个女警官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总不能是秦冉或者潘明月认识的吧。次日一早，寝室楼的课间操的声音响个不停，已经请过假了，吵闹声秦冉还是忍不住烦躁地下床，眸底血红。昨天那件校服外套陆兆颖拿去干洗店洗了，他随手扯了一件黑色薄外套。这会儿正是课间操的时候，不过一中很少出操，课间长，很多学生出去买零食吃，来来往往的都是人。秦冉微低着脑袋，规规矩矩地穿着衣服，半眯着好看的杏眼，眉头微不可见地拧着。这两天乔生不怎么理会秦宇，秦宇发现了但却装作没事人一样。他跟徐瑶光一起下楼买棒棒糖，秦宇就跟他们一起，跟徐瑶光低声讨论几道题，一路上大部分人的目光都投向他们。乔生一手揣进兜里，身后还跟着几个小弟。 秦冉今天请假了。 他拨了一根棒棒糖塞进嘴里，偏头问徐瑶光。徐瑶光是今天的纪律组长。徐瑶光挺冷清的，顿了顿，然后摇头， 不知道。 秦宇站在一边愣了愣， 你们不知道吗？ 什么？ 就我姐。 秦宇抿抿唇，然后摇头绞着手指说， 就她因为犯了事还被关在警局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